接着上次哈，今天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整个一章啊，大家翻到了一会儿，我们那个读一下。找到了哈，那么我们这么从轮方这么读是吧？一人一节， 一人一节，好。方文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 你们还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 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 你们既是不笑的面，就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所以我们守着节，不可用旧笑，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用诚实真正的无笑柄。 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 此话能使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都是这样，无非离开这世界方可。 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 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 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OK， 正好，就我们先查了一张，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吧。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时间召聚我们，在这里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聚会。主啊，就求你主你的灵在我们这里运行。主啊，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赐给我们你属天的智慧，叫我明白你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这个第五章哈，这么咱们读下来，这个看着它这个大意呢，这一段呢，应该不是很复杂哈。它就是前面那个标题也说了一件事儿哈，就是判断淫乱的事件，这么一个事儿。我想这里面咱们今天这个咱们查经，咱们这样哈，就是这里面有一些经节哈，我想那个大家可能有一些这个讨论哈，包括有一些这些事件啊，这些事件这个教会怎么处理等等这些事。那这里他保罗也说得很清楚了啊，我们有一些经节我们放在后面呢，大家再详细的在这个咱们再查考一下哈，有讨论我们讨论一下。而且在这个之前呢，这个第五章呢，我想这个我想把它放在这个整个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这一个书卷里头，咱们看一看哈。因为它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章节是后人分的哈，他说我们说第五章的时候，其实跟前面跟后面保罗在说一些事情啊，我们那个一起先来这么先把这个脉络咱们走一下哈，后面有一些经节我们再具体再看一下。那前面第四节第四章啊，那个第四章上次那个辉言帮我们带的第四章哈，最后他说了哈，他说这个，他说你们这里面啊，这个是这个神的国不在乎言语，那不在乎言语呢，在乎全能哈，说我要到你那里去，这个是带着行杖呢，还是带着温柔慈爱的心呢？啊，他前面呢，在这个之前的第四章，他开始这保罗就说呢，说这个为父的心哈，上次我们查了也大家都查的比较有感动哈，这意思就是说他告诉这个哥林多教会这些信徒哈， 说你们要有这个为父的心，说你们要效法我啊。为父的心呢，上次我们也讨论比较多了哈，就是不要总求自己的这个益处哈，要求造就人的益处哈。那格林多教会这边呢，他有一些这些问题，我们前面一二三四章都在查。他们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说，看来他们有的时候在争这个长短啊，争一些对错啊，以致其实到后来都导致这个嫉妒纷争啊，分门别类了啊。所以保罗呢前面一直在说哈，不要用人的智慧和世界的智慧啊，要用神的智慧啊，要有为父的心啊，就是我们造就我们旁边的教会里的这个弟兄姐妹啊。那而且后面啊，这个第五六章七章八章后面他也在说了，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吃点亏呢啊？因为后面六章他说这格林的教会里面还有人在互相争讼啊，告到外面去了啊，就是教会之间的弟兄姐妹有问题啊，搞自己搞不很清楚，还跑到外面去诉讼啊。那保罗跟他后面跟他说，你为什么不愿意自己吃点亏呢啊？都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五章呢，到这块呢，他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他整个脉络也是这么连起来，他不是中间突然说一个提起一个淫乱的一个事情哈。好，那我们就按照这个脉络去看哈。前面就说第四章说你们这个为什么还自高自大呢哈？说言语哈，我到你们那儿去不是看你们的言语啊，不是看你们说什么，要看你的全能啊，看见你生命里面啊，生命里面有没有耶稣基督的这个彰显。所以呢，这里头那个。我看这个保罗这里面就是他看这个这个在这里他说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哈，他说你们前面有自高自大的哈，这个那你们的生命是如何的哈，你们言语啊说的这些哈，辩论来辩论去这些应该还是不错的，口才不错哈，但是你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呢啊，你们生命里面有没有这个全能呢啊。他说到这儿的时候哈，第四章这个结束马上后面就说风闻你们教会里面有淫乱的事情，到后面说了哈，这淫乱的事情哈，这个连外邦人这个这面可能都这个都没有，那就说明这是一个什么事呢哈，这是在教会里面一个非常明显的人所共知的一个有罪的一个行为，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他说这个对吧，这个事儿太明显了哈，还不是一些隐藏的一些东西怎么样哈，大家都知道。但是呢，那你们教会是怎么对待这个事情呢啊，怎么对待呢，我们看见他们教会是吧，基本上呢他们是和这个罪行呢他们是比较怡然的，比较欣然的和这个罪行是共处，而且是共生在一起。为什么共处共生呢？因为他没有行动，对吧？保罗说你们没有什么行动啊。为什么我说他教会是怡然的欣然的和他在一起呢？因为这里面说了哈，你们都没有哀痛。先不说有没有行动的事，你们也碰上这么一个明显的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问题，哀痛都不哀痛啊，教会啊，这就是教会他们碰了一个情况。所以保罗在这里接着根据前面这个说的哈，他就说大家看一看，他就说那你们这样还自夸吗，第六节说的哈，说你们自夸是不好的。所以前面第四章说起来哈，说你们有自高自大的，你们言语怎么样，我去要看全能，然后这时候我说你们这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们教会跟他和平共处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六节说你们这是还要自夸吗 ？OK， 那么我们如果再结合前面哈，这个一二三章里面说的，我们就更看出来保罗一直在说他们这个教会呢，有一点是什么呢，他们可能不是非常的这个注重这个属灵生命里面的这个成长哈，他生命的成长，就给我们说教会哈，他生命的成长，他的知识口才等等呢都是不错的，但是他的生命成长这块呢可能呢不是很注重，而且呢他们更多的呢是比较自负于自己的一些人和世界的一些智慧啊，所以保罗说 你们现在还是属灵的婴儿。这保罗说，我还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这个肉体的。所以前面也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保罗都给他们提出来，他们里面有嫉妒纷争，对吧？有分门别派，有这个重这个轻那个啊。后面第六章还有说彼此告状的，所以第五章这里说你们中间还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你们其实你们都怡然自得啊，不觉得有什么，反而还自夸啊。这是这个第四章他就提到这个事情哈，然后这个第六节哈，第六节到第八节啊，就提到这个这个发酵哈，无酵饼等等这块啊。说到这块呢，他这里呢，这个保罗这里就说的非常清楚哈，说这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指令啊，他对这教会说的，你们要把旧教除净啊，这里是非常清楚的这一个指令。那就是说一切的罪行啊，除净哈，一切的罪行都要在生命里面，都在教会里面，都是要除去的，就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指令哈，就是不要和任何的罪行有这种共处共生的这种情况，也不能靠什么呢，也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呢靠隐藏或者掩遮盖啊，就叫他过去了啊，或者是觉得无伤大雅啊，这个这个有一点小的事情没关系啊。这里说的很清楚，就是你们要把旧教除去。所以这个对主的这个命令哈，圣经上的话哈，就是每一句话都是有这个力量、有生命在里头的哈。就是我们对这些话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要这么去看哈。我们可能这个不放一些这个但是啦啊，这个实际情况是怎么样了，就是不打折扣啊。那为什么是这样？那后面也这块第六到八节这块说的很清楚啊，就说要告诉教会，你们要对罪的这个极恶极了的这个性质一定要看清楚。罪是不分大小的，你只要放在这儿啊，一是它是极恶的，第二它是有权势的啊，你不理它，它就来控制你。他会使全团都发起来，所以要警醒。所以呢，就是要做一个诚实的，而且是一个真正的无酵饼。好，这个我们再往下看哈，看这个9到13，我先把这个整个这个过一下哈，具体经节一会儿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哈。9到13就是到最后哈，他就说了。一个事就是这个淫乱的这些呢，我是保罗说我是指的这个教会里面这些弟兄说的哈，这如果碰上有这样的事情啊，你们就是不可以跟他相交，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对罪是不能容忍啊，不能共存的啊，要警醒。OK， 啊，我们啊整个这个脉络过一下这块哈。所以这里面第一个问题我想提出来，就是这里说的教会这些哈，因为保罗是对教会说的，那么教会是由我们这些信徒这个组成哈，那这些话里面对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的生命哈，我觉得也是同样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对个人自己生命里面真正的这个灵命的成长的这个情况一定要非常清楚哈。就是恐怕我们也不要就是用外面的一些东西，可能我们觉得自己可能还不错啊，我解经不错啊，我讲道不错啊，或者是我服侍不错啊，但是可能这个里面的生命啊，也许可能还是婴儿啊，那是不是里面我们有一些罪还没有对付清楚呢？还有一些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罪和我们自己现在还在和平共处的，觉得问题不大啊，还在这块儿啊，就是旧教还没有除净啊，可能也不哀痛啊，习惯了啊，或者是觉得没有关系哈，或者是觉得在这世界上啊，只能是如此嘛啊， 但是这里面这个主的话是告诉我们非常清楚的哈，就叫要除净，你不除净的话，它就会有权势就发出来，它会是全团都发起来。 这个问题只能是个人情形，每一个信徒情形，有的在教会里从外面很难判断出来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是淫乱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只有从这个圣经的话语来自省。 我不明白第五节。 第五节啊，第五节这肯定是一个事儿哈、这我把它放在后头了哈、第五节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啊，我可以先把问题提出来，咱们一会儿再讨论哈。因为这个问题我向下讨论，什么叫交给撒旦啊？怎么叫把一个信徒交给撒旦？这是第一个，败坏他的肉体啊。谁败坏他的肉体啊？是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呢，还是神去败坏他的肉体啊？这是问题啊。然后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啊，这是跟前面那两句话说的不知道怎么样啊，咱们留在这儿啊。这第五节肯定是一个事儿啊，这就是刚才那是莉莉提到哈、这大家敢想哈、我为什么先把这脉络说一下哈、这包括刚才小毛提的第五节哈、还有我后面说到这个十几节这块哈、如果我们单从这几个经文看的话，我们可能很容易就是说，我怎么判断那个人是不是犯罪的？他在教会里哈，或者是我们教会应该怎么去对付那个人，是吧？是那个人是我们，我有几个章节摘出来哈，我们是靠温柔的心去挽回他呢？那保罗这块怎么说？就把他赶出去呢？啊，但是我在进到那个之前，我想这里大家说一下，保罗在这里说他对哥林多教会说。从前一直到后，一二三四五这么下来之后，我想我们思考的是什么呢？这里保罗就是说，你们千万要注重你们里面灵命的成长，你到底是靠的神的智慧还是世界的智慧，你还是满足于自己圣经知识不错了等等，这个对我们说自己也可以，对教会说也可以啊，对吧？教会你这里是不是服侍很好，但是你真就是神喜悦的教会吗？啊，你这个人也是这样的哈、你圣经读了多少遍，但是你里面是不是还是属灵的婴孩？你碰到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就产生嫉妒纷争？外面就是有扰乱和各样坏事。如果有，啊，我们可能不看那些人是怎么样，那我们这里面可能有问题。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现在面临的问题。他有的知识口才，他方言讲道都不错，他后面讲到方言讲道啊这些，但是保罗说你们还是属灵的婴儿，你们里面怎么还有这些事情呢？不仅有这些事情，你们怎么还毫不伤痛呢？ right， 所以我想我先把这个捋下，就是我们大家先不照着他这个去看另一个弟兄或姐妹，我怎么觉得那个人早就被跟教会卷出去了，教会怎么就不动了哈？我们一会儿可以进到那儿去哈，但是先在这里先看哈，实际上就是这里就给我们提醒，保罗在这里我总觉得他不是主要在说这个人的问题，他这里要提出你们居然还有这样的罪，你们还在自夸，这么一个明显的大家都知道的，你们不动他，不哀痛，不有一些行动，完了你们还觉得自己不错，保罗在说这个事儿。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看这个人就看我们自己哈、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是不是啊？我们自己可能信主很多年了哈，但是是不是有一些我们罪性罪行，我们性格上的问题，对待人处事上的问题，办事情上的问题，处理事的问题，一到那个问题我们就有一些东西就出来，跟我们很多年了可能、我们是哀痛不哀痛的，有没有这个决心，就是说把这个旧教都除净。我们刚才唱的歌的哈，耶稣已经得胜，什么叫得胜？是全然得胜，不是得胜一部分啊，剩下1%还没解决，不是。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我们服侍再好，我们这些都很好哈，我们追求一些圣经的一些真理，我们追求一些属灵上的恩赐都很好，但是哈，我们就不能有任何这个自高自大自夸了，我们反而要进到我们生命里面去看看是不是还有问题，就叫除净这些啊，结合我们前面一二三章到后面六章说的，我们是不是越到这时候就越应该有造就别人的心，而不是说我去跟别人指出他有什么什么问题的，是吧？为父的心，我们哪有跟自己儿女争的，对不对？跟自己儿女较劲啊，一定说他怎么怎么错了，最后他承认错了，我才高兴，不会是这样的吧？当父母的都不会是这样的吧？他如果好了，我比他还高兴；他如果哪块不好，我比他还难受。我不会跟他争长短。我们教会里，保罗说你要效法我哈。那个是加拉太哪说的哈，就像我效法耶基督一样，对不对？那基督更是为父的心啊，他对我们更是这样。好的，我们再看这整个这章这里头还有什么一些大家想一些分享的吗？ 后边有一段就是说，或拜偶像的，或辱骂，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 对， 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对，这个相交是属于交往，是吧？ OK， 你说这个 就是吃饭都不可。 那第七节说，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尽量把旧教除净，使你们成为新团儿。那意思就是教会里如果有人犯罪的话，就把他踢出教会，是那意思吗？那个人不是更没救了吗？那样， 那好，那咱们就进到这个境界里面哈，咱们就开始探讨，那就是对待这个教会里哈有问题的，那么怎么办？或者是保罗这里说，尤其第五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咱们进到这里去讨论啊，咱们探讨一下这个，因为很多我也这个必须大家一起来探讨来分享这个，但是我想这个大家一定在这个他这整个这个脉络里去理解这些事儿，是吧？因为保罗这里，我觉得他不是在说对待那些人该怎么办的事儿 ，OK 啊，但是咱们这些经节确实啊，有一些咱们可以把它那个再深入讨论一下。 说也有一些路，有些要遵守的。 可是他就说十一节不是说就是教会里边有弟兄的怎么怎么着的，你连吃饭都不可。 对对对。 那我感觉就是把他就是赶出教会的意思是吧？就是连吃饭都不可的话，跟他一起在教会里肯定更是不可了。 好，那个我查了一下哈，我给大家念一下，大家不用找哈，就是怎么对待这个犯罪的弟兄姐妹，这样哈，别的地方也有在说哈，加拉太书这个六章一节说了，他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将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对吧？这块也说了，这也是保罗说的哈。马太福音，这是，主耶稣说的，18:15-17啊。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啊，你就去趁着只有和他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等等。他若不听，你就带另一个一两个人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等等。若是他不听他们哈，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啊，这是我自己想到的，就是两个地方，就是跟处理这些一些人的这个情况哈。那么结合这个第五章刚才说这个，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和主耶稣在耶稣可以得救。大家看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咱们一起探讨一下这个啊。 就说神自有他的管教， 自有他的管教哈。我想先问这个，就是这里第五节说了，要把这样人交给撒旦，这是什么意思？说我们教会说把这人交给撒旦，这是做一个什么动作把这个人交给撒旦，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是第四，他跟第四节连着，他是用主耶稣的全能把他交给撒旦。 奉主耶名并用主耶的全能把他交给他，那是什么意思呢？把这个人交给撒旦， 主自会有管教啊。 那教会是一个什么动作？我们开个会说这个人交给撒旦了，我们不管他了，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因为这里保罗说嘛，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啊，那你们怎么教？ 可是他后面又说，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 得 救， 得救，对，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先抛砖引玉说点，我理解把这样人交给撒旦，跟后面说的，我觉得联系就是把这人赶出教会 ，OK， 他不在教会的 cover 下面了 ，OK， 这个人是按肉体犯罪，他肉体里面有肉体的私欲情欲，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啊，一定是这样。他这个人他一定有这方面的毛病，结果他就生出这罪来。他但是这个人一直是在教会的保护之下。保罗在那个时候的教会啊，我觉得属灵的那种啊，撒旦是动不了他的，但是把这个人教下来，把这人赶出教会，他就不在那个教会的属灵的保护里面，那么他犯的这个罪就一定带出死来，他的肉体一定败坏，就撒旦在他身上就开始彰显他的权势，撒旦权势，这是我的理解。但是他的灵魂在主耶稣那个的日子可以得救，那这是什么意思？ 嗯，就他隐性诚意呗。 隐性诚意，嗯。 就他也许会回来。 嗯。 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怎么这个能做到吗？就是说， 咱们现在哈， 教会有这样的情况，怎么样那个基督徒可以让他不来教会呢？ 知道这个我， 我信主时间短，我不知道主任堂这边有些什么事情发生。对，我就觉得我就想，包括以前小梁子那个事情，对，我就想遇到这样的弟兄，我该怎么样去？可能不是探讨的问题啊，但是我 探讨的问题。 我把录音先关了吗？ 不用，其实这块都是可公开的，因为这是很关键的一些东西。不过我觉得刚才呢，就是说其实大家问题很好，继续问哈，我们一会儿你们大家都分别可以谈谈你们自己的观察和感受哈，不着急做结论。然后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在最后会有一个我们看神怎么说。我是觉得呢，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先别说我们别人怎么做，我们先说神说该怎么做，这个是很重要的。咱先抛掉一切，我觉得你觉得他们怎么做，他们咱别判。后来我读圣经，我就发现有，我第一个要问神，你到底在说什么，这个是很重要，我一定要知道这个。然后第二点的话再说我们该怎么做，能不能做哈，怎么样呢哈，或者这现状做得怎么样，好还是不好，那就是说应用的问题了哈。所以呢，但第一步的话就像尺子，如果你没找准的时候你就量不准，但是呢，神的话就是什么全备的啊！我是觉得刚才那个海旭已经拿出来了一些话，我们就看这些话到底什么意思。你比如说，包括他还引用了一些其他两处的经文，我觉得非常棒。我们大家就可以看看经圣经上怎么说。刚才这个，刚才你的问题很好，先别说主恩堂怎么做，也别说其他教会怎么做，也别说现在的教会做到什么程度，先说咱们 就是神希望我们怎么 做。对，先说神希望我们怎么做。 因为神已经说了，就像一个发酵的教团，这一个教团就可能会影响整个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好的方向发展。 是， 所以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处理，就这样的话从整个的教会，然后从自己的周边的人，这样都慢慢我们会能找到方向，该怎么样去对待和处理。 是是是，很好。现在咱们先看一看神怎么说。现在丽丽讲了一点，丽丽说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应该是赶出教会，对不对？是这意思吗？我们先说神的话，对，按照这教话应该赶出教会啊。 对 ，OK。我不知道大家从这段话里有没有看出来说不应该赶出教会了，说这不对。 因为这已经违反了这个规，就是在神的那里都也有规则，也有路的，违反了那就要赶出去。 我有一个 问题。 嗯 那个犯什么样罪？ 犯什么样罪还可以留下？ 好问题了。 因为人人都有罪哈，现在有任何人敢 你最近做什么了？ 说我们有任何的罪了？ 交代交代，我们看你该不该被赶。 急了就跟吴恒掐架。 掐架啊！掐架的夫妻掐架，要不要被赶出去？ 这是神给我们的功课。这是可以，就是一点点上去的。 这个很重要啊！你掌握了这个原则，你才知道说这个人要赶出去。 Okay. 你这个人 Selina 还可以留下，暂时留下。你总要有个原则。 一个很好的问题。 今天讲的那个，你对不上号。 今天的。 还没全说呢。 这里我先也分享一下哈，就是关于这一节哈。因为我听这个润峰说的哈，就我们讨论这个时候，我也个人也不太想进到具体案例去啊，因为讨论的程序是吧，就是看神的话是怎么说了，我们就是看理解在这块经文他是怎么说的哈。刚才我们说就是这样是败坏他的肉体哈，但是保罗实际上说是为了要挽救他，对不对？所以最后就是说要他的灵是好，为什么赶出去呢？败坏的肉体呢？是好叫他灵魂可以得救上。所以保罗这个心不是害他的心，是不是？还是要挽救他。但是这种挽救的方式哈，我的理解是什么？因为这个人哈，就像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很多这个问题一样，就是他们是靠着一些属人的和属肉体一些东西，他是靠着那个东西啊，不管靠这东西是什么。但这个人明显他是靠他肉体的这个私欲和情欲去做事情，啊，作为他在世上行事为人的一个依据啊，根据这个他决定很多事情，啊，那怎么挽救这个人？刚才李说那怎么挽救？挽救啊，就是我觉得挽救他一个方式就是把他依靠的那个东西打掉。你靠什么啊？你如果是靠自己的能力做。比如说公司啊，结果都使得你不靠神了。神如果挽救你的一个方式，有可能把你依靠那个东西打掉。OK， 那么这个人呢，他是靠着他的肉体去做些事情哈。那么保罗说，我们不保护他，就叫他的肉体败坏。他不是靠他的肉体吗？就叫他肉体败坏啊，然后就叫他所靠的那个东西，他靠不上，最后。所以以至于叫他灵魂得救 ，OK， 那 Grace， 啊，你给我说完了啊。 我理解是，我理解在第五节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他们教会这件事情他收了他的继母，就犯淫乱，这是绝对不是不符合神的，是不能容忍的罪。那么他们这个教会呢，没有到现在为止，保罗写信那个时候。为止，他没有把他赶出去，等于是教会把他包容，其实是纵容，也不能说是纵容，就是说至少是包容他的罪。那么呢，对这个人犯罪的这个人就没有好处，因为什么呢？他自己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机会去悔改，因为他混在这个集体当中，教会当中，教会还包容他，他可能就。人的私欲都是这样子的，被别人认同就觉得自己还OK 了，自己就更 OK 了。那这样的话，对这个本人没有好处，对他的悔改没有好处，那对整个的教会，别人那些都是绊倒人的，所以后面说是一个面笑就会发起全团来了。那么他说要把他赶出去呢，就是其实是为了这个人的好处，把他赶出去之后，实际上是对他所犯的罪的。一个划清界限，一个就是告诉他这个罪是不能容忍的，他是完全不属耶稣基督的，因为耶稣基督是圣洁的。后面也说了，耶稣基督已经上了十字架，成了那逾越节被杀的羔羊，那他是圣洁的，所以呢，他不容忍这个旧相在这里，所以要把他赶出去。赶出去是为了他的好处，是为了要让他有机会好悔改。他好意识到他的这个罪是不能在耶稣基督的肢体当中被包容的，不可能靠着，就是不可能跟耶稣基督有，就耶稣基督的圣洁不能容忍 相交。 所以他说把他赶出去，让他有机会悔改，然后他的灵魂才有机会， 他有可能得救啊， 有可能得救。 对，是。 这个最主要我觉得判断哈，一个就是说他这个事情是个公开的事情，很多时候你犯罪就是说你得罪神，但如果真的是就是也像这么严重，但如果就像最开始你要温柔的心去劝告他，指出他这个不罪，对吧，他私下你要指出来，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事情已经是很公开的，教会里大家都知道，所以就像说这个孝已经是已经在有了一点那个旧孝在了，所以就是说在这种公开的情况下你就是要处理了，就是说他已经不在乎这个了，就已经大家都知道我还是就是这么样做，就这个时候就已经超过去那种你私下先是一两个人劝导过了这个阶段了，所以他要这么处理他。 那这两个有什么本质差别呢？都是犯罪的， 是，但是 一个是偷偷摸摸的犯，一个是公开犯。 但是不是偷偷，不是说可以偷偷，但是你可以单独先跟他谈，指出他的罪，看他是怎么样的反应。 哦， 他就是已经几次人家挽救他，他也很显然就已经没有那什么了，没有悔改的意思。 他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对吧？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时候 明目张胆， 对，已经就是很公开的 这情节不一样，对， 情节， 他这种是明目张胆的，就大家知道了我还这样，然后自己就是刚开始不被人知道，那有点可能像算触犯。还可以再挽救，但像他这种已经明知故犯了，那就在情节上是属于重罪了。我觉得其实在神那儿他也有尺子的，所以在某一个这我们教会里也应该是有尺子的。对，神是慈爱的，是怜悯的，但是也有管教的。 是， 所以这个呢，就是也要让成基督徒知道神是有管教的，而不是说啊、哦，我今天犯了罪了，我祷告一下，用宝血洗净我一下，我就 OK 了，不是的。所以这个在最初信主的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其实我觉得要明确的要我们要告诉他们，不是说我们来信神就是求什么，让神来庇护我们什么，而是说要更深入的了解神是慈爱的，但是也是有管教的。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对， 我想是不是这还是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说因为保罗一直写信给哥伦多教会，他说他们是婴孩，说他们是属灵方面的婴孩，所以在第五章他是不是好像就是让他的目的是要让全教会警醒的，就也许教会都没有意识到，就是说这样的罪原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了，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就是说在第五，至少在第五章，他的重点是，因为他强调就是说，这一个旧校就会让，如果不除去，就会让全团发起来。我感觉好像这些众圣徒们，他们自己都没有认为这是一个其实很严重的罪了。 对，是很严重的哈，因为他前面说连外邦人这边都少嘛，但是他们教会呢，觉得没事儿哈，觉得这样事情没关系， 都没有痛悔的心。 对，刚才谁说的哈？对，就没有痛悔的心，然后在一块就觉得没有关系哈，咱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就是很明显的有这么一个罪的问题，但是教会没有，基本没有什么举动，不仅没有举动哈，我觉得主要是这没有哀痛哈，因为这样的罪他没有哀痛这样。 那我想你刚才讲的，你最开始的时候讲的那个是我同意的，就是说他这第五章其实不是讲的是不是要把这人赶出去，怎么做，具体怎么做，他主要是讲的就是说众教会要警醒，你们居然容忍这样的外邦人都不犯的罪。 对对对，是， 我想两样都有，他有讲这个是措施，不是只是讲讲而已，他这个这是既讲到了你刚才说的警醒，而且也说决定了，不是建议必须赶出去，这次说的也很明确的，只是不是说建议，甚至就说必须把他赶出去，所以是蛮确定的。 其他人呢？这节里的， 就假如在我们中间真有这么一个事情发生，就是说是谁 make 这个 decision 说我把他赶出去？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那刚才海信海那对主耶稣那哥林多前书这是保罗写的对吧？但是呢那个所以圣经啊很重要，有一个解经的原则，你不能断章取句只拿一句话，你要在圣经至少他们有个解经原则，至少要找到三处 很明确的经文支持这个啊，然后他才是确定的。特别是主耶稣呢，讲过的话。那刚才海旭讲引用了一段马太福音的，那主耶稣怎么讲的这个手方式呢？主耶稣说，第一步的时候是怎么做呢？先去私下跟他谈，谈完了以后呢，如果他不悔改，第二件事呢，再找两个人去，带两个人。他说不要凭空论断，而是句句都要定准，不要说我觉得哈，萨丽娜你犯了什么罪，或者说我听说了你犯了什么罪，不，而是说我就知道你做了这个事，第一句句都要定准，而且呢，他本人也要承认。啊，本人的必须得 死不承认， 死不承认的话，死不承认的话得拿出证据，如果没有证据不行的，不没有证据不行的。比如说我说吴恒对我讲了，然后去他死不承认，这件事你就不能的。他说必须定准。比如说第一个他去找了萨丽娜，说就有这事儿，我就是怎么样了，没有什么关系，我不觉得有什么错，我也不想改。这个时候你再找两个人做证人，然后再继续定准，他确实承认有这事儿，然后又是违背神。如果他还是说我也不 care，I don't care。我就是这么做，然后你要跟教会讲，教会再来审查这个事情。如果你最后的时候，如果你说教会 I don't care， 我就是不改，然后呢，那教会呢就怎么样？要看你为税吏和外邦人，这话实际上是说什么意思？赶出教会去。因为呢，税吏和外邦人嘛，就把你当做不信的人来看待，所以呢，那教会就不管你了。因为什么？因为你不属教会了嘛。 那咱们教会还没做过这种事情， 所以我只是说这个程序，我们要第一步读圣经的时候，一定知道说神他要怎么做，所以呢，这一步很重要，很重要。认为神规定的方法啊，前面也讲了，其实不矛盾的。他刚才海旭引用的那一段经文是说你要存温柔的心哈，要尽量把它挽回来，是吧？但是呢，不能挽回的时候呢，他说挽回的过程中你也要小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儿，他那个地方也讲说你要警醒，不要沾染那个东西。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现代的这些教会为什么都不这样做呢？都不照着这个哥林多的这个 instruction 去做呢？ 你怎么知道他们没 有 做呢？ 也有啊， 你们怎么知道没有做呢？ 过去历史肯定是有的哈，那个过去的老的教会，但是现代的没听说过， 没听说 教会啊。驱赶人 好像我 也有也有也有也有也有也有呢，就是说啊，其实呢很好，今天这一步哈，真的是很好。海旭把经文也找得很全，至少三处了嘛，你要找还有更多的啊，像那个就是说还有其他地方讲说罪呢，有的是至于死的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 我这个很想知道 啊。对对，所以呢你就知道哈，这些罪都不是好玩的。所以我今天听完海旭的哈，我们这样的哈，第一点不是为了好奇心，我们先从真理上先搞清楚。第一点的话，我是觉得海旭讲的那一段，我看你们都对教会怎么做很感兴趣，当然呢我看呢海旭讲的第一部分呢，你们好像没有 get 那个。那海旭讲说什么呢？所有的罪不管别人知不知道，你自己知道的你都要除掉它，那叫旧教。不管是至于死的不至于死的，那些东西呢都有一特点，你要知道叫什么，那个就叫旧教，你知道吗？就像海旭做那个比喻，你里边哈只要有一点点教，你知道吗，它就随时可以发起来的，是不是？你算一团面吗？你只要有容忍哈，我真的跟大家讲，你要想有力量哈，有生命，有一力量。海旭讲的第一部分，不要让人来审查你，你先自己审查自己。圣经常讲说，你要常常的请求圣，你自己不但自己要检查自己，同时呢还求圣灵帮助你来检查。大卫在旧约都做这事儿，大卫做什么呢？大卫说什么呢？不光他说什么，他说求你检查我。他不光自己检查自己，他还求上帝检查他，你知道吗？他不傻哟，他知道上帝帮着检查的时候呢，他知道自己有问题了，好下一步的时候靠着上帝除掉他，让自己圣洁。所以我第一部分我想今天是重点，真的弟兄姐妹们，每一天的时候要有一个好习惯，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想一想，我的生命中就像他说，我是不是总跟人的关系中总有一些罪在那儿发生，是不是我总的跟神的关系或者我自己都知道，不知道的不算数。大家记住了，不知道的不算数，先把你知道的这个哈，自己的罪哈，这个部分你自己要知道， 知道的，你自己不知道的那没办法，待会儿我再讲自己不知道怎么办哈，先讲自己知道的。别容忍他，你要容忍他你就太傻了。为什么呢？你会损失很大。我知道里头有一些罪是不致死的罪，有些罪是致死的罪，不管致死的罪不致死的罪，总之来说这些罪呢都会怎么样，都会深深的伤害我们的生命，比病还厉害。我们身体上长点病我们都觉得受不了了，其实这个比病还厉害啊，是不是海旭？你刚才我听的时候，如果听走了，你第一步重点强调这个。 是， 我不知道， 所以你是大罪小罪都不可以留， 别留，小罪就能成为大罪。这件事儿，你看那个发展的过程嘛，就是这样。你最先只是有个意念，你像弟兄们，最先就是有个淫乱的意念，或者就是在那个电脑上看两眼，这都小罪吧？我跟你讲，魔鬼仇敌的那个魔鬼是真在的，他会让你长大的。赌博，你说我就一次。没关系的，你去两次三次，你最后就开始还自由，后来就不自由。还有呢，就是说怀疑疑惑，你不能允许跟他的，他让你对这个救恩有一点点疑惑的时候，你要起来跟他斗争，你不能够存着这疑惑让他在你心里头发展，你知道吗？你怀疑的时候呢，这个东西他就不停地给你更多的东西，所以你要跟他不能容忍这些罪。我这只是举点例子。还有姐妹们不能允许那种仇恨，你常说哎呀我就是对谁有点意见，容许说没事儿，我也不恨他，我就是对他有意见，不想见他，我就不一听他名字我就烦他，你纵容他，下一步的时候你就不知不觉就恨他，恨他的时候最后的怎么样，你心灵就苦毒，你看这些东西都是你不能容忍他。从最先开始就要什么，就清理这个，谁来帮你清理？就是今天我们不说有得胜的意念，主耶稣全都做完了，主耶稣有 power 做所有的，不是让你自己做，但是你必须得要第一步先诊断下来，你得要不能纵容罪。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太体贴自己了，我就发一会儿罪有什么，让我恨他一会儿，我畅快畅快啊！对，你现在畅快自由，但后来就不自由。我只是举一点点例子，你说我现在有点小迷惑小疑惑，我不在意，但我告诉你，这疑惑一下扩大扩大，最后的时候就可能把你整个信心都摧毁了。所以这些东西啊哈，真的是那个，这个是第一个层次的。我很愿意大家讨论讨论这个层次。你有没有每天都检查自己？说神呐、啊，求你检查我，求你光照我。反而我做，我不光一天做一次，我从早到晚都做。只要有一点光照了，有一些黑暗的东西经过了，我就一定有反应的，我不会不反应。我立马就反应。啊，那个谁，就是说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越来越有什么，你就越敏感，越来你就越有 power。 我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每天就认罪的时候你也意识到了，我是觉得意识到好像比自己就是说要做的要提前一点，就是说我意识到了，但是有时候那个心呢，就是转不过来弯，完了 OK， 那好，那我来做。就是说假如第二天你立志要做了，可是一进入到那个环境的时候，你就又随从自己的肉体，就是没胜过去，你像这个怎么办？就是说你是不是要再来一次，一次一次的，这样 一次一次，只要你跟他打仗啊。后来我就发现我们常常为一些事儿进食祷告啊，其实为胜过罪进食祷告是最 powerful 的，那个时候制服肉体自己里头的东西哈，我自己的那个在服侍中真的是我经历过那种进食祷告的时候，那服侍极有果效哈。但我也经历过在进食祷告的时候为自己的罪祷告的时候 so powerful， 你知道吗？神的灵运行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这样，不要怕，胜过的是神让我们胜过，只要你别顺服他，你比如说你能意识到这件事哈，那个我知道，能预先知道你的生命已经常常灵修跟神的关系够好了，然后呢你又能够及时止住，那个是说明你有自由，那个就很有能力。 可是我是， 但是你没有， 难的就是及时止住， 不及时止住没有，在你第一个印象中知道犯罪的时候立马停在那个地方，然后就开始祷告，长久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看到你真心实意的愿意那个什么的时候，他真的是让你得自由的。但是会有一个过程，我发现有些罪我也不明白，有一些罪呢祷告一两次 立马就脱离了。但是我告诉你，有些罪祷告好久好久还在那缠着呢，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但没关系， 就一次一次， 一次一次的，只要你继续做，一定会尝受到得胜的喜乐，而且你会发现它的 power 会减弱的。 嗯， 我有一个input 哈，嗯，我觉得，嗯，就是当我自己下决心改什么吧，反反复复怎么也改不了，向神祷告了，祷告了以后还是改不了，直到，神向我启示了那个真理。 嗯 让我认识到了这个是真正的不对的，或者是就是说他向我启示了那个真理，我认识到了这个真理，这真理进入了我心以后，然后我再求神帮助我改，和我自己再去有这个意愿去改哈，他就能够改掉了。是因为我以前我不明白， 嗯， 所以我怎么也改不了，我而且我又凭着是我自己的力量，我怎么也改不了。就是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不止一次以后，我就知道了，又认识神的真理是这么样的重要，而且不仅是到认识的程度，你认识了以后，要真正的welcome他到你的心里，成为你的真正的生命里面的一部分。就是我知道，就是主耶稣是。 我想你的 认识 是两个层次，第一个认识是头脑里面认识，等于你说真正的认识进到心里是这样吗？还是说你就是说是从知，就是你根本以前都不知道的，然后忽然间知道了，还是说以前你知道只是说知道不深刻？我想。 我觉得我以前跟着大家读经啊，就是那文字都读了，是吧？好像是听到了，根本没明白那道理。 是， 直到神就是说的，可能是通过大自然哈，通过生活向你启示了以后，你当你真正明白的那一刻，他就已经进入你心了。他没进入你心，是因为你没有真正明白。 是， 有可能头脑。 明白， 因为你老听嘛，老听的时候，我们也听见了，是吧？ 哎呀， 可是没记到心里。 他说的明白就是真正的心理， 是 体 会到 了， 身体力行的体会到了。 那不有两个层次吗？圣经里说，真理必叫你得自由。然后第二个是说，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这二者一合一的时候 ，power 立马就临到。但是你发现，你刚才也讲了，刚才你也经历了柯宁说那个，你不说吗？你也不喜欢他，也那啥，你为什么会不喜欢他？其实你在头脑中第一步你已经知道他不好了，所以你才想改呀，想动啊。所以呢，这第一步很重要的，知道。然后第二步的时候，实际上那个真理是有能力的。你继续这么做的时候，等到真理就是耶稣嘛临到你的时候，你的心里哇开了，然后同时能力也下来了，你就什么，那个时候只要你接受你就自由了。所以从不自由，从知道自己不自由，抵制着不自由，不想做奴隶，到最后得释放，有时快有时慢，但都有个过程。所以大家要不要怕这个过程，一定要进入这个过程，这是个人得自由很重要的过程。 认识的真理太有限了， 太感谢了。 赛琳娜今天火哈很大呀！ 哎呀呀， 好长时间不来， 来了带着火来了。 那这个就是认罪，就是什么信心的加上行动啊。比如，我觉得我以前是不知道真的时候，我经常发脾气，跟神发脾气。后来我知道了，哎呀，那是犯罪，我就不发了。但我总觉得就是，但认识到，然后就是加上行动，比如下次我又想发脾气的时候，我得就是拼命去克制我的脾气，得有这个劲儿。我以前是每一次发完脾气之后，都真心100%真心的认罪、祷告，一次不拉过，因为我知道这是罪，我一定把它，关照我的时候就扔掉，不能留在明天，可能明天我忘了就。但是下次又生气的时候，我有以前就是我觉得我有一个阶段就是。我知道这发脾气不好，然后我就是认罪祷告，我决定下次不发了。又生气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非常努力的去克制我自己的脾气。然后到就是，是后来的时候，神就跟我说，你要就是真正的就是认真的就痛悔，就是要那种尽全力去克制你的脾气。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难的过程。 嗯， 对，抵挡。圣经里说，你们没有抵挡罪到流血的地步。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有时候半推半就， 这是啊，甚至有时候呢，顺水推舟哈、啊，那个这个都是对我们这个离弃这罪都是呢。其实呢就是这样，我们如果真的是拼命的，就像小毛说的，抵挡那罪的时候，我们脱离的速度就快。 你为啥？ 你 为啥发脾气啊？ 我跟人也发脾气。我就举这个例子。 不是，我觉得 那个瑞贝 卡，我以前不知道那是罪，我觉得就是真实 的。 哦， 嗯， 我其实有一个事情我也挺纠结的。我最近有很多 freelance 的 job， 都是会收可以收到现金，然后我就想要去存到我的公司账户，还是就在现金在手上用用 personal 的用用掉这样子。对，但是就是这里也有税收的问题。对，就其实圣灵提醒过很多次，后来就每次后来就担心受怕的，包里揣着几千块在路上走，知道的，对的，不行不行，必须给他存了，然后对，所以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自己在琢磨这个事情。 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如果在这世上你真正的做一个蒙神喜悦的那个基督徒，真的是不犯罪，真的是完全的不随这个世俗随波逐流，你基本上是根本不可能生存下来的。说老实话，要是没有神的保守，你不，我觉得根本不可能生存，因为这个世界其他的人，人家的那个理念完全的跟你不一样。我已经有很多次了，就是说跟在公司里面中午吃饭的时候跟别人聊天，就是我跟万芳曾经说过一次哈，就是发现别人的理念跟我的理念完全不一样，然后我就跟一个大傻瓜一样，就是我讲出来的那种的做人的道理和人家讲的人家的那个认识完全不一样，你就会发现 you are the only one。And the rest，人家是一个真正的群体。 嗯。 然后当时就吓得我回到办公室以后就感觉说 I cannot survive， 我立刻就给万芳打电话了。 哦、好。哎，你提的这个正好，我们刚才小毛也提一句，我们第九节哈、十节、十一节说了哈，他说我给你写信说不可淫乱人家，不是说世上那些哈。贪婪的拜偶像，如果是这样，你们非离开世界不可。 嗯、 就是离开世界，离开才离开那个。换句话说哈，我们现在还在世界嘛，就是你一定是和世界接触的，对不对？啊，你一定是会是和那些事情会有接触的哈、会有啊，是吧？除非离开世界。OK。 但是我想Selina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接触的问题，而是说我们也跟他们一样做的问题。 对， 所以不由自主的就想着是跟人家适当的迁就，然后就 变 得不黑 不白。我还没说完，那个就是雅各书啊，雅各书说的，在神里面真正的敬虔是什么啊？是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逗号。后面是不沾染世俗，就是在世上我们是要跟世界有 connection。 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想叫自己生命多好哈，我觉得可能不是去修道院哈，这个，但是我们在世界里哈，我们是不沾染世俗。他那沾染世俗可能就像你刚才说那样，可能就跟他多少有点随波逐流或者附和这样哈，但是相反过来哈，其实就是前面那个四章吧说的哈，这是一个舞台，我们每个人都在我们自己舞台上，是给世界看也是给天使看的。 OK， 那在这个舞台上啊，这个我们是演我们自己神给我们演的那个角色。就是我们不仅不沾染世俗，事实上我们是光是演，我们应该影响他们的。 就说到这，正好是其实我今天想带出来的第二段这个经文就查的这个哈，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其实我们做基督徒不要想离开世界啊，这个世界没有那些事多好，或者我总在教会里多好，就也有问题啊，不要想那个。我觉得其实是应该我们是在这个一个舞台上的，这个舞台你是要完成你的角色， 但是别人不喜欢那种基督徒、 嗯， 就是你的理念跟他差别很大的时候，其实人家不是说 appreciate 你，而是就是很讨厌你。 是，如果这个世界不讨厌你的时候呢，你就有问题了。认为这个世界呢会讨厌你，但是呢有一点的时候，你一定能 survive。认为这个世界中是上帝掌权，你能 survive， 但是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发现我不能死，我在这个世界中的时候最难的一个不是外面人给我的压力，是我自己里边就有一个力量愿意跟他们趋同。我里头有罪，我不信上帝的能力比他强，所以我希望那觉得那是近路，但实际上来说你要做了基督徒走那种路呢，你是走不通的。但是呢相反的来讲，其实你要真做基督徒了，你呢已经没有什么选择了，认为你没做基督徒的时候是魔鬼的奴仆，所以那个时候你继续走，反正你都是奴仆。但你一信了主的时候，你已经不属他了，你是属耶稣的。所以你要想再走那条路的时候，你会发现别人没事儿，你有事儿，你会有更多的事儿，除非你不要救恩了。但你要又想要救恩，又想走那条路，我跟你讲，你会变成什么样呢？雅各书说，就是心呢就像什么波浪一样。你不会得着什么的，神给你的好多东西你都得不着了。为什么呢？认为你的心就像波浪，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魔鬼也不买你的账，上帝的能力给你，你又没拿着。后来我就发现死就死一把，最大的就是对着自己说，我就试试上帝，看看上帝到底怎么对我，我就信你了，我就走你的路，要走的坚决，要走的什么彻底。我不是说你有多大能力，能力都来自于神，但是你一下定这个决心说死就死一把，你会发现你死不了，然后你的信心就起来了，说哇，原来在不信人的国中神也掌权呢。像但以理那个国王多凶啊，杀人都像那什么一样的哈，那尼布甲尼撒。但是但以理去了以后呢，他没有害怕，他说这些污秽的食品一般人吃了以后都觉得这是皇帝给的，你知道吗？这是高台的，多好的机会啊。结果呢他还冒着杀他危险，他说我不能吃这些东西，太污秽了。你知道这样说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可能性被杀头的。但神就让他遇见的太监不是这样的，那太监就说你不能这样，你要这样做的时候不光你，连我们都要被掉脑袋的。但是戴理说没关系，你试试，我们的神会让我们比他们更好。然后呢太监说10天嘛，10天给你们试试。结果他们就吃蔬菜，吃那种干净的洁净的食品。结果他们这几个，他和他这几个朋友比那些吃污秽食品的长得又健美又那什么。后来他说没关系，这样做吧。所以你看戴以理最后的时候是在四代的王朝，就是说两代，就是巴比伦王朝还有波斯王朝做神的见证。巴比伦的那个都已经灭亡了，那些皇帝们，但是呢到波斯的时候照样戴以理还是可以做神的见证。所以你就知道你得要有这种心，继续做，照着神做，看到你也一定会吃亏的，但是你就发现你试试神的能力到底有多大啊。后来的时候我发现你会活得真的是活对了。 这个人我那个撞车之后，我是6月3号晚上撞车，然后6月8号就买了新车嘛。然后开新车的时候，就是有那个声音对我说，就是会再撞车，就那种惧怕。因为刚撞完车嘛，撞得挺吓人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很就是很多声音跟我说，就是你不要再开着，或者短期内不要再开。后来尤其是我出事那个路口，我就是不太敢再重新走那个路口。后来有一次我就觉得神就让我你就从那路口走。我当时车上就我一个人，我就从那个路口，就是边就到路口的时候，那是5号高速站内器出口。 我就在那里就是大声赞美神的车里，然后就从那嗖一下就拐过去了。从那以后就不怕了，就是那个声音就没了。 嗯， 但那是在那个之前，真的是因为刚撞完车，那个惊吓还在，就买了新车不敢开。很长时间是，就有一段时间，有一星期一周左右是那个买了新车不敢开都。 嗯，作为基督徒怎么战胜自己的 fear？ 就是大声赞美神，我当时对我的最大的 fear 就是我出事那个路口，那是最让我恐惧的地方，所以我记得我是谁忘谁跟我说要站在地方就是发言祷告过去。后来因为我一直有那个 fear 嘛，就是开车总是前后左右看，然后你们仍然撞我，总是那种有个 fear， 觉得不行，说这样反倒会出事儿。后来就是神就告诉我说你就去，但是听着挺就是里边有两个力量，我感觉就是一个人跟我说你刚刚撞完，那时候才撞完两三个星期吧，都不到一个月，就你还从那个出事的路口走，说这也太早了，就是你再缓一缓，再那个什么，再走那个路口。还有的神就说你去，你要去的话，你这个 fear 就没了。后来就是也是一个征战，我感觉。后来我就想，我就觉得神会保护我，即便我再走那个路口，神会保护我。我就一个人就开车走，还是就走五号高速，然后就下来就走钻天溪出口，就到快到的时候，就开始。放开嗓子去赞美神，就是主耶稣赞美，就使劲在车里喊着，反正就我一个人在喊。后来边喊着边的开过去了，我开过去就里边那个负面的声音就消失了。但那是个特别，真是个特别挺，我觉得挺难的过程，因为那个fear特别大。 好，我们那个刘军，有什么那个想分享的？那个吴恒就不说了，他都要叫他太太说完了。 是，还是觉得还是在于我们的内心吧。就是说，是我也是，我觉得我觉得也挺软弱的。上礼拜没来是因为有事情。对呀，听说也很挣扎，然后也跟那个说，那方谈两天，有时候是心里很软弱，觉得还是一个是就是说环境的影响吧，环境的问题，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自身的信心，真的像吴峰说的是不是就信神，信到底，就是我就是要信神，信到底，我就是要看神。到底在我身上那个，在我身上作为，就是说我要信到底，我相信，只要交在神的手中，比我自己手中更那什么，就是应该要坚定这个信念吧。因为我前一段就比较难过，我不会离开神的，就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离开神，这点我觉得是肯定的。但是有时候明明也知道。可能有些想法是违背神的那个意愿的哈，可是呢，有时候自己也是我觉得那走世界的这个路可能更轻松一点。而且有时候也是有一些纠结，觉得我这样好像也不能荣耀神了，好像在世人看来就很傻很笨，或者是。自己有时候也觉得，对别人或对不信的人或者什么的，一说吧，也觉得是为什么这么傻，我为什么要找难的路走？为什么不走点轻松的？所以我觉得那个。还是要跟团契在一起吧，要跟大家就是常常交流，而且要真的要洗脑，就是要洗脑，就是要看神的多，真的要这个信神。其实我知道自己不会离开神，但是就是自己那种好像，觉得我为自己已经放弃那么多了，是不是可以考虑一点自己？的语言就是说，为什么要难为自己啊？因为在不信的人就会要跟不信的人谈，你就觉得是啊，你怎么傻呀？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对我不利的事情？我为什么要自己难为自己？所以就会进到那里面去。 差不多。 我觉得，嗯，实际上我们真的是没有选择了，家人们说的，我们就是基督徒，我们就是走神的路吧，不应该自己安排自己的，不管多难，咬牙也要走。 谢谢，好，我们今天也到这里结束哈。Selina 帮我们做一张。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大家今天来到这里相聚，并且，能够学习你的话语，认识你的真理。从其他的兄弟姐妹那里我学习到很多东西，感谢主，你的伟大的爱，你的这样的圣洁，是因为你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爱别人，也能够爱我们自己。因为你是这样的圣洁的高尚的，感染的我们，使我们也是激发了内心的这个勇气，要做洁净的人，洁净我们的大罪和小罪，真的是单单的跟随你，走你的 righteous 的 path。这条道路不会是那么容易的，可是主你说过，不牺牲生命跟随你的，他就得不到生命，不放下一切跟随你的，就不配跟随你。我原先理解觉得是主你自己比较的自私和单单的让人们只能够崇拜你，可是真正的认识你这个真理的时候才知道你是为了我们好，你点给我们这个真理，凡是得到这个真理的知道能够摆脱所有的束缚，挣脱所有的铁链，挣脱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所有的物质的人情的各种的捆绑，才真正的在你里面得自由，生命才变得真正的有意义，健康美丽，blossom。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兄弟姐妹互相要提醒，要常在你里面，真正的与你同行，有很多的兄弟姐妹可能有疾病，也有很多的兄弟姐妹有工作上的、经济上的、感情上的各种的各样的困难，愿主你把你的真理向我们每一个人启示，愿主你把你的这个力量加给每一个人，愿你始终的带领我们前行，感谢赞美主。 感谢主，感谢主，你的圣灵在这里运行。你的话真是进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去，触摸我们每一个人。加添我们的力量。将有力量完全按照你的话语去行走。真是那得胜美好的生命。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感谢赞美，我们感谢赞美。我们感谢赞美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